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89集，戾气。对付四个高手，展昭、白玉堂、林业火和赵普是各收拾一个。阴侯和天尊闲着也是闲着，不过半夜三更抓一群小喽啰，两位老人家出马似乎没什么必要。再者说了，这两位功夫太好，破坏力太强，特别是天尊容易犯二，万一他玩的兴起又拆掉哪所宅子，到头来倒霉的还是白玉堂。于是众人打发二老赶紧去睡觉。另外，邹良和龙桥广左右两位将军及其人马准备暗中出城，在城门外等着漏网之鱼。包大人自然听了众人的部署，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衙役协助大军，主要是保护附近住户的安全，不要被骚扰。放下大军部署不提，单说展昭、白玉堂、赵普和林业火他们四个，左头派高手四人，现在的问题是哪个抓哪个。他们手里只有四大高手的名字，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于是众人只好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套用小四子常说的一句话： 抓阄吧。 四个名字写成四张纸，众人一人抽了一张打开看。赵普抽到的那个人是金头陀，展昭抽到的那个是黑头陀，白玉堂抽到的倒是跟他名字很合适，白头陀，而林业火抽到的则是红头陀。这四个并非是本名，只是这四大高手在左头派里的称呼，金黑白三人是男的，红头陀则是女的。林业火一脸不高兴： 凭什么我抽到的是个女的？ 最毒妇人心，说不定这个最厉害。 众人都表示同意，火凤嫌弃脸： 哼，要不让红姨去得了。 红姨和蓝姨去红鹰寨和映雪宫了，眼下会功夫的女的只有依依了。 那怎么行啊？算了，还是爷去收拾她吧。 赵普拿出了四枚响箭，一人一枚分毫， 收拾完了就放一枚，记住这些都是十恶不赦之徒，没必要手下留情。 众人都挑了挑眉，点头表示明白。还剩下一个时辰左右的休息时间，四人各自回屋。欧阳和邹良还有被从被窝里拽出来还不太明白状况的话痨龙桥广一起商议排兵布阵的事情。喵喵楼里，展昭看公孙，查看夭夭的伤势。夭夭本来伤的也不重，这会儿伤口已经长好了，不过撒娇不肯动，不是挨着白玉堂蹭，就是挨着展昭蹭，众人也拿他没办法。白玉堂坐在一旁，正在擦云中刀，公孙给夭夭换好了药，无奈拍了拍那条爱撒娇的龙的脑袋，转身回房了。公孙屋里，赵普正坐在床边擦刀，小四子和小梁子头挨着头睡在一起，这会儿睡得正熟呢。公孙进屋之后，坐到床上看赵普，赵普指了指两个孩子身边： 早点睡吧。 怎么可能睡得着？你们可都小心点，别受伤了让我去救。 赵普微微一笑，伸手摸了摸公孙的头： 不会的，安心睡吧。 公孙躺下，边伸手轻轻给小四子和小梁子盖被子，边看赵普擦刀的背影。另一边的院子里，邹良准备出门了，回来拿件披风，就看到林业火房里的灯亮着，进门一看，火凤此时正贵妃姿躺在一张最近新买的据说有美容效果的碧玉床上，身边趴着一只威风凛凛的大狼狗。哑巴看到邹良进来就晃了晃尾巴，邹良对着闭目养神的林业火看了看他的躺姿，觉得实在无力吐槽，就叹了口气： 哎，你小心点，别因为对方是个女的就掉以轻心。 林业火眼睛睁开，狭长一条缝，对着邹良摆了摆手，那意思大爷我晓得了。 邹良哭笑不得，转身走，却听到身后林业火突然吐出一句话：“ 你自己小心点啊。” 邹良一愣，回头就看到林业火捧着大狗的脑袋。 我跟哑巴说的。 邹良嘴角动了动，摇头往外走。展昭将幺幺按回巢里，又把小五也按到了毯子上，让他俩不准再闹了，就站起身到白玉堂身边坐下。白玉堂擦好了刀收起，突然很感兴趣地看展昭。 很少看你擦巨雀啊。 展昭点点头，伸手将黑色的古剑拿起来，轻轻将巨雀抽出，半出鞘的黑金古剑内敛的黑色光华，古朴的剑身上是千年前锻造出的花纹。展昭看了看白玉堂手中擦刀的布， 擦下试试。 白玉堂不解，伸手用那块白色的绸子轻轻擦了一下巨雀的剑身。等白玉堂收回帕子再看，惊讶的一抬眉，那块雪白的绸子上有一道暗红色的浅浅血痕。白玉堂有些不解。 我以前也擦过，每次用绸子都能擦出血一样的颜色来，但是手摸却没有。外公说这把剑经历的岁月里面有太多杀戮了，与建造者的初衷相违背，变成了一把名副其实的杀人剑。现在剑身的样貌也并非是他最初铸造时候的形态，如果哪一天再擦不出血了，就能看到巨缺真正的样子了。 原来如此。 现在比我刚拿到它的时候擦出来的颜色已经淡了不少了，只要不拿它做坏事，这层血色终将褪去，回归本来面貌。 展昭说着看云中刀。 我也有点好奇，天尊藏刀那么多，为什么给你的是这把云中刀啊？ 这刀不是他给我的，是我自己挑中的。五岁时，师父把所有刀放在一起让我挑，我挑中了这把。 你竟然没挑红明刀和青竹林？你不会因为它是白色的，所以就挑它吧？ 并不是。妈，你知不知道，这把刀是我师父最讨厌的一把刀。 那，天尊为什么讨厌这把刀啊？ 因为它是妖刀，师父说一千年了，这把刀没有落在一个好人手里过，没干过一件好事，太凶太妖。可是偏偏这把刀又很漂亮，纯白，感觉很干净。 嗯，确实。那前面一句，后面一句，究竟哪个才是你选择这把刀的理由啊？ 两个都是。 白玉堂抽出刀竖在眼前，光滑夺目的银色刀身上有波浪一样的刀纹。展昭点头，这把刀的确华美异常，从外形上最配得上他家耗子的美貌。 兵刃从不曾独立存在，需要人使用它才会产生真正威胁。明明不是他的错，世人却惧怕他，讨厌他，称他为妖刀。 展昭微微挑眉，等着白玉堂继续说。 我拿起这把刀的时候，师父让我给他一个理由。 闻言，展昭很好奇五岁的白玉堂会怎么解释这个奇怪的选择。 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问师父，你找了100年才挑中我来做徒弟，是因为什么？如果云中刀在我手里还是妖刀，那就表示你看走眼了，趁早清理门户吧。 展昭笑了，他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天尊的表情。夜凉如水，展昭、白玉堂、赵普和林业火都在闭目养神，兵刃就放在手边，都是曾经被称之为不祥妖物的上古神兵。作为当今武林四位最高武学至尊的唯一弟子，四人早已习惯了决战之前的气氛，气定神闲，静待着下一次的利刃出鞘。丑时刚过，突然一枚响箭上天，照亮了整个开封府的夜空。随着响箭的炸裂，埋伏在四处左头派落脚点外的黄城军冲了出来。 夜晚的宁静瞬间被喊杀声打破，大批皇城军突然来袭，杀了左头派一个措手不及。欧阳少忠骑着疯丫头，一棍子扫飞了几个趁乱逃窜的左头派成员，对着正源源不断涌来的皇城军兵马喊： 一个都别放跑！ 皇城军训练有素，左头派四个据点人数众多，但是在强大兵力之前也不堪一击，一个个都被逮了个正着，掀翻在地，五花大绑。有几个跑得比较快的杀出了包围圈，以为得意脱逃，却听到后头狗吠声震天，回头一看，大批的黑色猎狗追着就来了，惊得那些漏网之鱼纷纷往树上窜，影卫们带着衙役来捡漏。这动静不吵醒皇城百姓是不可能的，不过开封百姓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开窗看了一眼，发现大批皇城军正抓人呢，又是开封府衙役，又是赵家军，声势浩大，皇城百姓可不出来凑这热闹，这架势不是抓大鱼就是逮反贼呢。不过那四所大宅里也不都是只会在地上跑的废柴，随着皇城军的大批涌入，就听到砰砰几声传来，有不少会轻功的窜出房顶，准备从房上往开封四处逃走。可是他们刚刚踩着房顶的瓦片，还没来得及选个方向，就听到破空之声四起，一抬眼惊得赶忙抱头摔下房来，龙桥广手下那些弓箭手早就埋伏在四周了，有人上房就放箭，最终只有四个身法最快的身影突出重围，朝着四个方向逃走。远处站在喵喵楼上最好位置观战的包岩看到了， 那四个是不是那四大高手啊？这么乱都能跑出来？ 跑不了。 庞玉撇撇嘴，因为随着那四个身影而去的还有早已等着他们的另外四个身影。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